着你就熬了一碗汤，祈求喝下就不会遗忘。模糊你回忆还是让人欣赏，喝下汤你就回到我身旁。 转过头想着遗忘，偏偏有你在我心上。 心上啊， 闭上眼让心去翱翔，忧伤却会将我捆绑。 捆绑 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给我多少牵挂幻想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是人谎言都一样。一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心碎狠狠刺痛胸膛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紧紧陪在我身边。相思的汤，相思汤，誓言谎言都一样。 一 碗相思汤，一碗相思汤，心碎狠狠刺痛胸膛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紧紧陪在我身旁。相思的汤， 相思汤， 让你紧紧陪在我身旁。